都想偶尔坏，天使走开，让我魔鬼来。怪不坏 ，I don't mind， 我钟爱性感可爱，只不要呆，乖乖拍戏玩玩我，找我要是少到，别来怪我。心里的话真的不必说，可是心里的坏你就留给我。 我不想爱一个乖乖孩，你想给我看你怎么释怀。我不想当一个乖乖孩。